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4号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三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怎么样，第一首歌你喜欢吗？哒哒哒哒哒哒 哒滴哒哒哒啊，这么欢快的歌曲，这么像这个 你带来的歌曲， 青春少女的歌曲，怎么可能是我带来的呢？今天第一首外文歌曲其实是由韩丽带来的。 对，其实我平常也是听英文歌的， 对， 只不过呢，因为叶谦他有他的这个气质和他这么多年来作为老嘉宾和大家这个形成的风格哈，我觉得英文歌曲部分呢还是由他来与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呢由于他腿脚的这个问题哈， 嗯， 所以就是第一首歌他没赶到。 对对对，第一首歌我 蹒跚着走进来， 第一档、第一首歌我赶到蹒跚了。 所以呢就让这首欢快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当然直播照呢，刚才我们在努力的照，我也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合拍了哈。 嗯， 你发现这个东西啊，要经常照其实没所谓，镜头感各方面都 OK。 对， 我现在这多年来玩漫画玩的哈，就这星期我不愿意那个真人照相了，你知道吗？ 直到来一个， 所以刚刚照的时候有点耽误时间了啊。等一下我马上把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和大家分享。话说呢，今天晚上的红人已经到了1651红了，也请你做好准备，准备上位。 看这种上位的歌曲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The Living Daylights 来自啊哈乐队。 哈乐队唱了一首 Living Daylight 光天化日，这是也是杰西摩达尔顿担任007的时候的一首主题歌曲啊。第一集007的时候在放这首歌的同时呢，韩立把今天的两个人的公照抛出来了，他戴了一个小红毛线帽，可见天气真的很冷了啊，要不然他怎么会现在就戴上毛线帽子了呢？ 其实我这是线不是毛啊，所以 没有毛， 没有毛啊， 哦，线毛， 还有更加厚的毛毛。我不知道其他的短头发的女生有没有这种同感哈，就是这样的天气啊，比如吹完头发以后会觉得这个头发吧，我们跟长头发的人比起来呢，就是造型方面哈 不太好弄，是吧？ 对，不太好弄。我觉得如果戴个帽子会很暖啊，但现在的这个天气吧，就戴太毛的又不好， 是， 所以我真的把我好几年前那个帽子长出来了， 弄个线帽来戴一戴， 对， 啊，不然就 小红帽来了。 对，他不然就会呈现出后面他的那个男左的形象。当然，那个男左的形象呢，这个头发这样是认可的，是很洒脱、很浪漫的。但是你要是这种状态搁在一个女孩的脸上的话，恐怕就有些狂野了呀，对吧？狂野，狂野。 对，而且戴帽子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不光是可以保暖，二来就是可以不怕风啊，对你的造型的任何的破坏。 对， 而且真的说实话，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到了晚上下班的24点，其实挺凉的，对吧？ 是的， 很冷。白天可能不觉察，但是早晚的朋友会感觉到非常的冷啊。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说，哎，我记得你有一个好多年的帽子。 对 啊，对， 一个帽子戴好几年，那是戴 过两天我就戴它出来了。 那是戴帽檐的。 没有，那是戴个小毛毛球的灰帽子。 另外一 我那顶老帽子啊，那当年是真的斥巨资购买哈，但是戴了多少年了，所以也很赚。我一直倡导的就是买好东西，买可以用得很久的东西。 是。 然后每个季节呢，给自己添置一两件新的单品就够了。 每个季节都添置吗？那一会儿你的衣服 不 衣柜就满了呀。 一年四季，比如你四个季节添置。当然有的人会说，那怎么可能啊，夏天 T 恤裙子， 夏天添置的是最多的呀， 这需要一个克制吗？就我即便夏天我也没有买那么多 T 恤，就是 冬天你比如说你买一件大衣或者买一件外套，你一下你就可以管很多冬天了嘛，对吧？反正你也不长个了。但是夏天你换洗衣服很多，你看着这个 T 恤也好，看着那个样子也好，反正你也知道这个 T 恤不经穿，穿着穿着洗着也就旧了，也会扔掉，那你就夏天肯定会买了很多。 但是就是说要节俭嘛，啊， 对， 要买一些品质好一些，就是有一些东西它虽然价位上贵一点，但我说句真心话啊，他们确实是属于洗多少水之后都不觉得旧。 对， 就是它的一个美感或者是质感就在于它能经久耐用， 或者是那种牛仔布， 啊， 越洗越旧越好看，都行。 OK， 时间22:13，我们的红人到了1651红，我们两个真脸合影也已经PO了出去。 是的， 今天要谢谢叶谦啊，他在后面就是和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根本没有看他在干什么， 我就也没动，我其实也没干什么，我就一直僵僵的摆在那里。 对对对，我就看着我自己，好几天不照了，真的不会照了。 照片嘛，无非就是冲着镜头 咧嘴笑呗， 笑就是这样。 希望在这首歌之后能挑选出今天晚上的红人，蔡健雅，空白格，等着填写今天晚上红人的名字。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来自 Sk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独居者，也就是单身独居者 Solitary。 你很关心啊。 我其实我对于整个的这个社会现象来说呢，我是关心不过来的，但是呢我能关心到的人呢其实就屈指可数嘛，比如说我身边这个就是 收起你的热情， 哎，就是一个独居者 叶老先生， 然后 收起您的热情， 包括我很多这个群里边呢每天晚上跟我聊得很晚的那些朋友应该都是独居者啊，或者是哪怕就是就算是成家了哈，也是一种独居，就是那种惯性独居状态者啊，你可以这么说。 每个人都在过自己选择后的人生，对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啊。人能活出自己想活出的样子，这是多少人都羡慕和做不到的啊！所以，如果你已经努力的一步一步的朝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个迈进了， 对， 不要被周遭的任何声音扰乱了你的内心啊！但如果说你真的很想找到另一半，很想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宝宝，那你就努力的去朝这个方向，对吧？使劲儿， 对， 对吧？ 各自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感， 知道自己的方向。 是你开启了一个，比如说你开启了一个节目，你开启了一个事业开端，是跟你开启一个家庭开端，去开启生了一个宝宝是同样的道理。你必须对你的家庭负责，就像你对你的团队、对你的同事、对你的这项目负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对，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不能说单身就特别好，也不能说结婚就没有任何的烦心事儿哈。总之呢，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祸福自成， 对， 对吗？ 祸福自成， 你选择的你就承担。 没错，你退一万步说，你什么任何宏大的理想，什么爱啊， 任何 宏大理想爱什么这个蓝图，这都不退一万步说，就咱单从利益来说，家庭利益观，还有你的事业利益观，这个你必须负责任，对吗？你如果不负起责任来，你直接会影响到你整个的事业上，影响到团队利益，然后家庭里你影响到家庭成员利益，这是一个最简单道理，所以你必须负起来。 好的，行，谢谢叶先生啊，在第一时段呢，您先讲到这里啊，我知道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啊，生活的感悟非常之多。 那倒也没有， 不， 那倒也没有， 聊了不少了。因为有一个红人呢已经是登上了这个红人领奖台了哈，我得把这个小标语啊发给他 ZPF92 丽，今天晚上我想求红，你们知道吗？我本科的时候学号的尾号正好是1651， 那好吧， 上周末我刚过完生日，7年后的夏天，从高一到硕士毕业，我再次收听男左女右，各位朋友，7年后的夏天， 好啊， 就是证明了什么？男左女右快12年了，他已经只是之前听过5年，后来的7年就没有再听过。 对， 这如今又随着各种逆行，他也逆回来了。 有断档，这个是怎么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吧？其实从头听到尾，每天都听，生活里没有安排其他事情。我们谢谢你的这种长情，但同时也希望你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听完这首歌，第二时段见。 你走过，扬起了阵风，吹起了落叶，成全一场久别重逢，也让对面看着风景的我，捕捉到一个梦，用铅笔在轻轻地诉说每一个渺小的偶然举措，无心风波都不经意成就我们如今的生活，何必去怀念犯过的错，何必去遗憾那些如果，若从头来过，我也会依然做同样的选择，何必去怀念失去什么，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

黑暗迷宫主要讲述了几位素不相识的荒野客车乘客，因一起针对女性的连环变态绑架杀人案，误入隧道迷宫，深陷平行时空死循环的故事。此前发布的物料中，影片中密闭空间求生和连环杀人案侦查两条故事线相继释出。继续来关注，昨天电影《功夫联盟》在上海举办首映礼，演员赵文卓、安志杰、陈国坤、杜宇航等出席了活动。电影中四位主角因为对现实社会的陌生，上演了片场斗舞、策马公路、餐饮店寻小二等等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但帅气的武打场面仍然让观众大呼过瘾，而四位宗师更是在首映礼现场大秀拳脚功夫，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最后来关注，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今天发布定档海报和预告，宣布将于12月21号登陆全国院线。影片由袁和平执导，黄百鸣、甄子丹监制，张晋、戴夫、巴蒂斯塔、柳岩等领衔主演，堪称华语功夫片神仙阵容。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342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0月24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要唱 rap 吗？啊，我是公公， 公公的工作男左叶谦啊。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 ZPF92， 谢谢你要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并且呢要让小树至少长到1.2米。 对啊， 现在看来应该难度不大，因为已经90厘米了。 嗯，是 好。嗯，老叶，叶，该你的冷笑话了。 说这个， 下一会儿 说这个。说这个一小伙子在路上被这个街坊报道啊，这个拦住了，拿着麦就说这个，哎，现在街坊特别那个非常火啊，然后就是采访您啊，采访这个身价，采访您现在的一身啊身价是多少，现特别火，您回答一下吧。这个小伙子说，啊是什么？我这一身什么？就是您这一身行头啊，就是您整个这全身上下啊多少钱？我这一身上下啊。一辆路虎，啊？什么？一辆路虎？哦，那您能简单报一下吗？你看我这衣服啊，萨巴蒂尼的12000。哦，然后呢，这手表雷达的15000。哦，衬衣什么牌子？反正我忘了，好像300-400块钱吧。啊，哦，那裤子和鞋呢？裤子和鞋加起来也差不多500-600块钱吧。啊，那您我看您这全身上下，您这哪有一辆路虎钱呀？啊，哦，我还有一心脏搭桥，85万。 今天晚上的冷笑话呢就这样过去了啊。这种街访确实某视频上有很多很多哈。男人可能会谈到这个自己这个什么心脏搭桥，还有一些女孩会谈到自己整容啊，我的鼻子多少钱。 对，他要这么聊天，你们这好家伙，你们加上脸上你这假鼻子假眼睛假发假牙的，你们这一下把他全给毙了。 那都属于个人投资对吧，人家觉得这样对健康好啊，对美丽好啊，这是人家自己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向的问题。 好了， 22:40要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了啊。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来听一下哈，因为成人世界里真的有一些社交的一些规则 啊， 我们最好还是规范一点啊，了解一下。 是又要上礼仪课了哈。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呀。 对，就比如说这个语音在微信中发语音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先听你这篇暖文章，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你主要想说的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如果给你发了一条60秒的语音然后我又发一条60秒的语音啊，虽然我声音不难听 是 但是我给你发了 那我觉得 7条60秒， 你没有这个完全的就是掌握语音的这种快捷的它真正应该起到的作用。 但是我给你唱了首歌呢。 另当别论，我会听个开头就给删掉。 所以说就是大部分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听完一个人说60秒的语音哈。 是， 就是谈恋爱可能也算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我觉得我有时候就顶多是在陈述一件事情上，我觉得如果打字实在太长的话我会跟你说语音。 这个惯性手法就是说这是步话机频率嘛，就是步话机，你听到了吗？下面我们怎么左拐还是右拐，就是基本上是这种步话机频率。如果你一直在说很可能就已经错过路口了嘛，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强调一点，就是如果你在这60秒当中真的是在说事儿，比如说与客户之间，客户允许你哈，就 是，那是 我觉得那另当别论。比如我和朋友之间他让我介绍一件事情，那我可以说我在语言方面还是比较精炼的哈，我这60秒的信息量以及这个逻辑以及这个 节奏应该是不会让你烦的。 对， 但即便如此呢，我也要注意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晚上这篇的文章对于我们成年人有哪些社交方面的建议呢？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20条成年人社交规则。已经不只听过一个人说自己有轻微的社交恐惧症了，他们描述里的自己是这样的：不善于和人交往，不懂得怎么和别人产生亲密关系，甚至见面主动打个招呼这种事情对他们而言都是难上加难。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小时候一袋糖就能解决的问题，长大了就变成了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这样的弯弯绕绕呢。所以很多人会避开社交，但是极度依赖社交的人也有很多，发完朋友圈要一遍遍的确认点赞数，发出微信消息几分钟之后收不到回复就觉得没有安全感，要不就是特别在乎别人的意见和看法，反复揣摩别人说过的一句话里包含着什么别的意思。这两种情况都挺极端的。其实在成年人的社交世界里，大家有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能让别人舒服，也让你自己不觉得难受。今天也写了一些成年人社交里的规则，希望你能试着更多的去和他人相处。一，凡事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了解的情况只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如果不了解真相就直接做出反应，很可能被误解成为是误解别人。二，很忙的时候微信消息回复不过来可以理解，意念回复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要抱着挽回不如不回的想法破罐子破摔。反过来，如果真的被无意忽略了，也不要一直追问对方没有回的原因，互相理解就好。三，要知道没有人有义务一直惯着你，容忍你的缺点和小脾气，他们只是比常人更多些忍耐和宽容，或是带着爱消化你的负能量。不要过度消费他人的善意，人生中每样东西都早已标好了额度，不节制的浪费等消耗殆尽，你不知道自己将面临的是什么。请珍惜每一个对你善良的人。四，对于不了解的事情承认不足或者保持沉默都可以，但不要装作自己是行家，如果被拆穿了是一件非常损害口碑的事儿。五，拿别人的缺点当作玩笑，这一点也不幽默，被当作谈资的人也觉得好笑，这才是好笑。如果令别人感到冒犯，这不是有趣，是隐性的言语霸凌。所谓成熟，就是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当众让别人尴尬，不嘲笑对方的弱点，对世界温柔一点，世界也会对你温柔。六，室友和平共处法则。有义务保持公共区域的清洁，使用过的东西应该放回原处，弄得脏乱的地方要记得收拾干净，借别人的东西之前要先取得主人同意，进他人房间前应该先敲门，带人回家前记得同住和同住伙伴打一声招呼。当你不履行自己义务时，会增加别人需要承担的责任，而不添麻烦 是成为成年人必须做到的第一点。出门在外，并不是普天下都是你的妈妈。七，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至少不要在你不确定的对方阵线的人面前议论别人。你无法预料他会在何时何地把这段话复述出来。八，收到礼物时，无论是否喜欢，先道谢。礼物的意义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出门在外还时刻挂念你的心。另外，不要无限贬低别人喜欢的东西，可以说还行吧，也可以说无感，但别直接否认，或者带着讽刺语气说你怎么会喜欢这个。你不知道随口一句话能对别人造成多大伤害。九，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这样，是对一个事件最坏的评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不会比他做得更好。十，聊天时认真聆听对方的话，比打断对方发表自己见解更能博得他人好感。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也是更容易获得尊重。十一，真的别给别人发两段以上的60秒的语音了，就算是你的亲妈妈她也懒得听，确实不方便可以选择打电话。十二，不要滥用你的同情心，比起同情，其他人更希望你把他们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来对待。十三，一点读心术，说随便意味着我都不太喜欢，但只要你喜欢就好，我愿意陪你做任何事。说还好，就是我觉得不行，但我不愿意当面打击你。说我很喜欢，就是真的喜欢。一个人的偏好从语气就能看出来，真的喜欢是藏不住的。十四，很难有人真正的了解另一个人，所有的听起来了解你的话无非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基本，而一是基于他本身对你的了解，以及觉得这样说你会开心；二是他基于某种目的的想奉承你，不得不了解你。十五，如果你和一个人的关系长期处在不对等的状态，且没有通过别的方式补上的话，就可以考虑结束这段关系了。补上的途径可以是时间，也可以是金钱，彼此觉得可以接受就行。十六，想让人觉得你靠谱，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手机递给你看照片，不会左滑右滑，把整个相册看一遍。十七，你可能已经足够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好。那些还没有看到你的好的人，有的可能是暂时忽略了，这可以通过时间解决；有的可能是看到了却不愿意承认，远离这种人。十八，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有些时候你觉得很轻易做到的事儿，对于别人来说其实很难，理解很重要。第十九点，如果你要做圣母，先以身作则。最后一点，社交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懂得这一点会轻松很多。有的人和你渐行渐远，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他已经不需要你了。以上的20点，成人世界的规则，让我们都好好的消化一下。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it,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of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and loves,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Instead,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othing compa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成年人的世界里真的有许多和你小时候交朋友不太一样的规则哈。最后这首歌呢是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他们懂你，欣赏你对你的优点缺点都会全部接纳，从而你们的感情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总有些人可能气场就是不合吧，无论你做什么说什么，他总是会觉得和你不是同类。 哎，所以韩磊一气儿说了十几二十条的这个成年人 我不是一气儿啊， 举止禁忌啊，举止要注意的这东西。 我不是一口气哦。 对对对，他这个、 我好几十口气说 好几十口气说完这个记住几条，你们就能记住几条，记住几条哈。当遇到这些类似事情的时候，要更好的妥善的处理一下就是了。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在其中有过，应该说是自己吃亏的地方吧，或者说自己很纠结，他怎么不给我回呢？我为什么发了微信他半天都没有动静啊？他在想什么？是我刚才说哪句话冒犯到他了吗？ 你这个心思太细腻了吧， 有时候就会这样。女人嘛，可能有时候就会想，可是人家可能真的就是忙到忘掉了。 对呀， 但这件事情也同时提醒我们，如果别人给你发了某一条，其实还是要有始有终的，对吧？ 那是一定要。我看到一个小时以前别人给我说的，谦哥在吗？ 回复一个哈， 是吧？我不好意思，我前一个小时我没看这个，我没上微信了。我后一个小时我一定会回，我说哎，我才看到，怎么什么事情？这是肯定要有的。 对啊，那么多表情包干什么用啊？就是可以先到这里啊，再见，留步，告辞 对对对 啊，等等等等，就会让这个沟通的氛围变得很融洽，对吧？仅此啊，这样的一些细节大家注意到了的话呢，就会给你自己的人格魅力加分的。 但是你说这个60秒哈，有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老年人， 对，我妈给我留就是一下就你，我不知道你爸爸妈妈给你就是发微信是不是会通常会在40秒以上啊，都肯定都是30-40秒以上，除非他这句话他已经快说完了，就是最后跟你说好就这样吧，这是一个10秒以内的，剩下的那些都是40-50秒的。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老人他打字不方便， 对， 而且我发现老年人特别喜欢视频， 他说话吧，其实他并不是怕你没听明白，怕你忘掉，他其实是他自己一直怕自己没说明白，怕自己把刚才的什么事情漏掉忘掉，所以他一个劲儿的在这40秒50秒里其实一直在考验自己是不是说全了， 其实 一直在反复推敲自己，在反问自己。 反正就是除了老年人哈之外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年人年轻人应该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尤其在大群里，尽量不要发语音 啊。 而这点上我觉得我有一些群他们就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大群语音是挺奇怪的， 大群是坚决不允许发语音的， 对对对，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以文字的方式啊 是 验证的话，即便是你开车但是那你就不要说了，对吗？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约束彼此的方法。 大群里发文字是就是很方便的，比如说有人在夜店里他根本听不见你说什么，对吧？ 什么你再说一遍。好了，我们第30段见喽。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4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们在北京呢，也问候一下身在北美的一位听友， 在北美洲的一位朋友，终于赶上一场直播了。那是因为就是人家可能现在必须起得特别早，是吧？现在我估计您是5点钟6点之前您醒了，然后终于赶上我们这场直播。 他的名字叫啪啪呀 啊啊不，Papaya Papaya Nectar， 你确定吗？ 对 ，Papaya， 而且他的头像是一个就是70后朋友都非常有亲切感的磁带哈。 Nectar Papaya Papaya Nectar， 他居然在国外还密切留意着北京的广播。 大概应该有和他一样，就是小伙伴会在晚上听节目，然后大家就互动着哈。话说这档节目呢，也陪伴大家马上就12年了， 十二年一轮了。 2019年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依然会有男左女右啊。这个好消息呢，已经早就告诉大家了。这是几年来哈，大家收听啊，大家的这种口口相传，让我们有了这样的福气。 而且今天晚上你看，跟昨天一样的热闹，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这两天是不是天又回暖了？ 你可以用那句话 热络， 你用那句话可以形容自己。 嗯， 他们为什么突然喜欢我了？ 嗨， 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我了？喜欢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这是为什么呢？ 他现在已经让我们的留言达到了114条。 对， 这是我们的红人 ZPF92。这也是一个硕士生了哈、 啊、 我们现在推开他的家门，他特别喜欢费德勒，他的头像就是费德勒 捧杯的那一个照片， 亲吻奖杯。来，我们看一下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没少关注我，530位人士、 这比昨天那位红人要动态比要强多大多了、 他最新关注的是迷影 新生。 我们再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 他很喜欢看电影， 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 ？Rocky 十月志。 好的，这就是目前今天晚上我们这位红人家里的状况。 好， 如果你的生日所留下来的是正确啊，不应该说是真实的话，他是10月21号刚刚过完生日。 哦，92年的吧？ 很年轻哈。那你下面这首歌是很适合他吗？ 嗯。起码能给你在、这个、 抖抖嗖嗖的一首歌， 起码能在你这个生日 party 上是一种祝贺的感觉，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emon， 柠檬啊， 柠檬它是另外一种说法， lemon 是还有一个就是代表性的车型，就是那种加长的那种、 哦、 加长的 lemon 的那种车啊、那也叫 lemon。 这就是你那个生日 party 如果忽然有一堆宾朋开着这种车咔在你家门口一停，你想想你那生日 party 是什么 劲儿，牌面很够啊。 这车挺长，歌也挺长。 是，车长歌就长嘛。像这种车应该是，就是非常尊贵的宾客，尊贵的宾朋啊，或者非常大牌的。比如说走红毯了什么的，你们经常能看见一辆大雷蒙停在那儿， 要戴着手套给他开门， 是 对吧？ 是是， 很郑重的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也迎来了刚刚下班，你说这班多晚的321寂寞的吻， 寂寞的吻嘛、 啊。我来了，刚下班。 是啊， 很累啊， 是很累哈、啊嗯。这个点儿下班，你说钱不钱，上不上下不下，你睡吧，还在刚才那工作的那种激熬中。你说不睡吧，你明天还得去面对你今天没完成的或者加班正在干的这些工作， 那也得睡啊。 是， 多睡点吃点。倾城紫云这位听友还在加班，开着电脑， 你看 在赶制图纸， 有已经 辛苦啊， 有已经下班的，就还有加班的。 嗯，还有很多司机师傅哈，可能也是在路上。已经习惯了在夜里感受了这个北京在夜里特有的不拥堵， 是 对吗？ 尤其是今天是那个农历9月16吧，昨天是15嘛， 月亮很圆。 今天这个月亮圆到什么地步呢？你在正月15啊，或者8月15是很少能看到的，因为这种正月15、8月15，它都是明月、圆月高空挂。今天呢？你在黄昏的时候，你先能看到的是一轮雪月，而且巨大。巨大的、 哦、 对，巨大的雪月在那个离地球很近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它也是非常非常圆，然后慢慢的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它才开始高悬于空中、 嗯、 在那个黄昏的时候是非常壮观的。如果有人啊，有很多司机师傅们如果能有幸看到的话，今天确实一个很壮丽的景观。 我从家里出门的时候特意瞄了一眼哈、啊 嗯、 好像就是很圆但没有那么大、 哦、 啊，很亮，确实有这个农历9月16的这个特点哈。 对， 那好吧，下面这首歌呢，我也带给哈、啊、有深夜可能去机场接自己的爱人，从其他的城市出差回来，非常辛苦的一些恋人们、爱人们。这是一首很温馨的《往后余生》。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心脾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歌的名字叫做《往后余生》啊，就是笃定了和这个人走一辈子啊，心中有很踏实的感觉，之后就很想为对方做些什么，然后就把这样的心声告诉他。 哎，以前不是你，从今以后都是你，以后是你啊，镜子里也是你，屋子里也是你，好家伙，厨房也是你，客厅也是你，哎呀， 人家还有演绎是 烦的死了，躲都躲不开你， 做饭是你， 对， 擦地是你啊，赚钱是你， 是是是， 是你是你都是你啊。这首歌确实是很深情，可以让人能够觉得自己心里很踏实吧。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变化，有那么多的浮华，但是在心底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啊，可以愿意为他去坚守，去做些什么，还是这个人世间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哈。 对呀、啊。 好的，23:16，听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男左女右在新浪韩立微博上的评论已经达到了1.23米， 1.23米， 小树已经顺利长到了标准的这个数字哈， 1.23米。 所以 ZPF92 这位听友，还有很多小伙伴们，如果今天已经很累的话呢，就不用再拼命的留言了。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就差不多了，你看这老嘉宾累的啊， 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要睡觉啊，要睡觉啊。来自 Manso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ove Reminds。 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上。 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宁静。 又是一首很抒情的歌曲哈，云雨成烟。 哎呦，这个名字就听着就像那个在什么 南方， 对，在一个雾渺渺的这种湿气很大的湖畔上面，而且还是黄昏的那种雾渺渺的这个地方啊，大明湖畔嘛啊，咱们就姑且说大明湖畔那种感觉。然后还是得一对恋人啊，这个湖畔边上肯定得点缀一对恋人或者几对恋人，它才能叫做这种浪漫的湖畔，才能有这种意境的湖畔。要不然的话你点缀什么都没有这个力量大，你比如说点缀一对仙鹤，嗯，不行， 我就想我要不打断你哈， 点缀一个韩立 就是 不 能 不行， 什么长者在那里 韩立骑仙鹤，这也不行，都不够浪漫，不够浪漫啊！所以还是得大明湖畔的那种啊，儿歌和这个明姐这都行。 怎么说你好呢？这东西呢，就是我觉得在那里你能想到的，其实就是你渴望发生的，对吗？ 嗯。 你刚才想到的都是传统意义上， 是 对不对？我们印象中应该怎样的？其实一个人也可以漫步那里啊。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景点，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是恋人，或者是两个人以上才能去， 那是那 对吧？ 是我可以拄着拐在那儿走嘛，对吧？休养生息啊，养怀古。 对，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叶谦跟我讲，明天将会有一件事情 啊，所以他晚上就不能来直播间了。 啊、对我，但是我对今天晚上的聊天量呢，就是抱以厚望，特别的感谢大家。 我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赶紧告诉大家，这是他本周的最后出没的一小时了。 是。明天请明天假哈， 弟弟们妹妹们啊， 对， 喜欢叶谦的朋友们， 哎呀，后天还有摸摸，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Gaston Wilson， 你哪有后天啊？明天周四了。 对啊，后天还有摸摸呢，我说的是。 啊，那跟你不是一波人啊。 Gaston Wilson，Gaston Wilso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映入我的脑海》。 OK， 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继续喽。今天的红人。真的非常感谢你啊、如果你还没有睡着也愿意和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 ZPF92。 You go to my head and you linger like a haunting refrain, and I find you spinning round in my brain like the bubbles in a glass of champagneYou go to my head like a sip of sparkling burgundy brew, and I find the very mention of you like the kicker in a tulip or two, the thrill of the thoughtThat you might give a thought to my being, cast a spell over me. Still I say to myself, get a hold of yourself. Can't you see that you never can be? You go to my head with a smile that makes my temperature riseThousand lives, you intoxicate my soul with your lies. And I'm certain that this heart of mine hasn't a ghost of a chance in this crazy.

其实你 好久没有告白了。 我们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嘛、 啊、明白了。 那每个晚上都来这种陪伴还不算是告白吗？ 行。 所以刚刚的这一段开场白和告白呢，也是叶谦本周的最后一次亮相了哈。 嗯， 因为明天呢老嘉宾也有他自己的生活里的事情哈，这个无可厚非，这个因为他们是嘉宾，他们要以自己的主要的工作为主，对吧？ 还有一些主业。 对对，还有一些很硬的主业哈。我们可以理解的，那就让我们珍惜在一起的26分钟时光。夜深人静哈 ,SASASASA 他说遇见自己喜欢又喜欢自己的人 是、啊、 真好难呢、欸、 那是啊， 这 叫缘分。 对啊，为什么说地球上那么多人，有的人和你就是遇到一千面也没有任何可以交集的部分。 对，你真的是10年都不会出现，有的时候100年你以为你撒撒搜撒搜就能搜过来呢。真是百年不去遇见一个真的投缘对的人，这个是就如同是什么呢，如同是大海中有一个60多亿 的人口， 对，你大海中的一滴水忽然跟另外一滴水是那么的能融合在一起啊，其实都是在海里面。 有一个关于奇迹的定义，就是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这是一个奇迹。 对， 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但实则非常难啊。 他马上因为可以说是瞬间两个人都互相非常欣赏非常喜欢，这个不是奇迹，奇迹是在于他始终喜欢你，他总能喜欢你， 他看到了你最糟的一面啊，知道你最不能被别人接纳的那一面他也接纳了啊。喜欢是一种瞬间的好感，但是爱呢却是发自内心的接纳， 对、 啊、这个就是有点难度了。好啊，听完了这位朋友的爱情部分的情怀感言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位乖乖李七七，他想到大学的时候熄灯宿舍的姐妹们一起听男左女右的场景。 哦， 他还记得你当时讲那个骑马哇晒的笑吗？ 哇晒哇晒哇晒。 一晃真的这么多年了。 对， 哎呀，他说我猫被窝里听男左女右呢，你看他的头像 是 一个 是当年在小宝爸爸的农场啊，这个是还是他姐，能有谁呀、啊？对不对？还是韩美出的那事儿嘛，我记得的，最后掉那个马圈粪坑里了啊，这通冲啊，想起来都想起来，很久以前的笑话了啊，现在不能轻易拿出来说。这个韩立今天暖文章也说了，不要老拿别人的过失当成笑柄，对吧？ 这样的琴弦撩拨着心弦，同时好像也把过去的一些日子翻了回来。那时的我 们拥有没有污染过的清晨，滴滴答答的秒针却留不住一个黄昏。曾经的爱很简单，不需要费力的眼神，手走过无人山岗，像时间再慢几分。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怀念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

我们在一首《怀念青春》之后，就听到了这样的完全没有唱词的一段乐曲， 也是非常值得怀念的，因为它是来自 AI 最出名的一张专辑《维纳斯》。这个后面有一首歌曲，就是这张专辑里边有一首最出名的歌，也是叫做《Run Run Run Run Run》。但是这个专辑中有很多他们做的这种，两个人就是不唱了，就是做这种音乐，做这种电子乐，做这种器乐曲。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呢，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就叫麦克米尔斯 Mike Mills。 可能是这哥俩啊做出来献给这位先生的，献给这位 Mike Mills 的。 反正就是在听的过程中，我就总是希望能有人出来唱两句， 会唱两句。我觉得也他也并不是喧宾夺主，但是他也可有， 总感觉会引出点什么， 可有可无，是那种感觉。当然了，它有一种功效啊，确实这哥俩也说，就是说你们愿意唱，你在我这个做的伴奏里试唱吗？就是 朗诵也 对，如果有人唱得很棒的话，我们愿意把这个伴奏送给你们。 哦，这是给你无限的遐想空间哈。 对， 刚刚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其实有很多朋友在晚上，他们是喜欢听这种乐曲的， 对， 因为是容易让他们进入梦乡的， 而且不能轻易填词来唱，这就像，永远也不可能完美的把维纳斯的胳膊再组装回来是一个道理，很可能会画蛇添足。 好吧，就让一切都刚刚好，来听下面这首《我最亲爱的》。哎，这个可不是。 干嘛？你刚表白完，你怎么又反问？ 应该是我 伸缩来回。 亲爱的，我没说完。人啊，我最亲爱的那是张惠妹的歌，而我最亲爱的人就不是了。 一直不会没留下踪影，从梦里之后，荒草风雪呼啸，列车风中飞驰，思念浮出车窗，一望无际悲凉，灵魂在飘荡，听音在歌唱， 人生不遥远，云山两茫茫，夜色洒满大地，百花满树开放。夜色洒满大地，百花满树开放。 有些默契总是心的灵犀。 去，就不能够太认真。这世界太多太多的人，太 多的人 习惯把谎话当真， 把谎话当真， 然后学会了自欺欺人，终于搞错了身份。 城市到底不懂话题怎么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的你和我一样还笃定的相信。 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驻足停留。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从不回头。I'm here for you. 周来自苏醒和张远最新的歌曲《称兄道弟》。 对， 我个人挺喜欢这首歌曲的。 前天好像听过一次了。 师弟，就是他们正式的告诉大家，各位亲爱的了解我们和了解他的听友们，我们现在需要把力量合二为一了。 再了解一次哈，彤彤默默幺三幺四，一生一世啊，这个挺好的。彤彤默默这首歌刚才听韩丽再给你介绍一次，就是 来自 苏 醒 和 张远演唱的支撑了称哈、啊、称兄道弟， 称兄道弟、 啊、接下来呢也期待他们有更多的在方方面面的合作。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还有本周叶谦陪伴的男左女右呢都要告一段落了。 是， 但是今天不是星期四， 对， 今天是星期三的晚上。 是，今天这一周呢，我本来想满满的想让自己这个上满，就像上周，就像上上周，上周上上周一样。 可是臣妾做不到。 哎，忽然一个必须晚上 工作哈， 晚上必须出现的一个局啊。 哎，不，你能不能说是工作录音啊？ 工作工作， 对吧？一个工作录音局啊。 是是是，哎，来一首好听极了的歌曲，来自 Telepop Music， 送大家进入梦乡。 嗯，也祝各位明天一切顺利。 嗯，晚安。 晚安。